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举行。北京展映主办单元来用定向邀约和片方自主报名的方式，精选出将近500部作品，组成18个展映单元。4月6日起，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、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展映，其中包括《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》《自由广场》等得奖作品。并且为瑞典男星英格玛·伯格曼、知名制片徐峰、美国导演魏斯·安德森、西班牙导演佩德罗·阿莫多瓦、王家卫等电影人进行特别策划，并且引进《X 战警》《侏罗纪公园》等2个经典系列电影。那么本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和大家一起共同重温的就是《X 战警》系列影片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影片《X 战警：逆转未来》。当初福克斯忽然开始制作《金刚狼》衍生系列和《X 战警》前传系列，我们谁都没想到，当《逆转未来》在2014年推出后，我们每一个热爱影片的人，每一个热爱超级英雄电影的人，甚至全球的电影观众，都在心中为福克斯点了个赞。福克斯的绝地反击是人类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突围案例之一，他不但一举扭转了迪士尼漫威独霸天下的布局，又用自己出色的故事告诉华纳 DC， 只有坚持做自己才能取得更大成就。 X 战警逆转未来是2014年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，改编自漫威同名漫画，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，布莱恩·辛格执导，休·杰克曼、詹姆斯·麦卡沃伊、迈克尔·法斯宾德等人主演，是 X 战警3和 X 战警第一战续集。在2014年5月23日，这部拥有史上最强明星阵容的超级英雄巨制在中国和美国同步公映。在海外， X 战警逆转未来首周周末就爆收 1.7 亿美元，打破了由阿凡达保持至今的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影片的海外开画记录，并以 2.62 亿美元创下2014年全球首周末票房新高，最终在我国斩获了 7.21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。 X 战警逆转未来受到了穿越影片《时空大挪移》、《终结者》、《回到未来》和《环形使者》的影响，影片内容涉及到了时空旅行的问题，而就这个问题，导演布莱恩·辛格与詹姆斯·卡梅隆展开了2个多小时的讨论。因为卡梅隆曾经导演《终结者1》和2，对另一宇宙和弦理论有不少了解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。经典展映， 安红，我想你。 天坛奖对决， 老哥呀，到哪里都吃饭。 国际电影嘉年华。2018年4月15日到22日，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。北京文艺广播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。故事发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， X 战警遭遇到了史上最大的生存危机，他们都被新型特种战斗机机器人哨兵所猎杀，并且有着被灭绝的危险。哨兵机器人可以检测出任何形式的变种类型，而他们的基因则能够让他们瞬间变换和改造自身，从而击败 X 战警。幻影猫凯蒂拥有让人意识短暂回到过去的能力，并以此来提醒大家躲避哨兵的追杀。由此 X 战警和万磁王想到了一个阻止哨兵的计划。为了让大家明白这其中的原因，教授说出来隐藏在心中的一个秘密。 哨兵计划最早是由布里瓦·崔斯克博士提出的，他是70年代初期世界顶尖的武器设计专家，暗地里他却在变种人身上进行着实验，利用他们的能力完成他的研究。 真是不可思议， 有一个变种人发现了他的研究内容。 这家伙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人。 神秘女， 我认识的她叫瑞文，我们从小相识，一起长大，她就像是我的妹妹。我想帮助她，没想到把她越推越远，她走遍世界追杀崔斯克。战争结束后，在1973年的巴黎会议上，她找到了崔斯克，杀死了他。那是他第一次杀人， 但不是最后一次。 崔斯克的死并没有导致他想要的结果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政府对哨兵计划的需求。他们当场抓住了他，折磨他，在他身上做实验。他们在他的 DNA 里发现了他具有变形能力的秘密，从此他们就掌握了制造能应对任何变种能力的武器的关键所在。只用了不到50年，那种屠杀了我们众多同胞的机器就诞生了。一切都始于1973年的那一天，他第一次杀人那天。那天他彻底变成了神秘女。 你想回到那一天？ 如果我能找到他，就能阻止他杀人，不让他落入敌手，便能将哨兵计划扼杀在摇篮之中， 让这场战争还没开始就结束。 我可以送一个人回到几星期前，最多一个月前，可你要我送你回几十年前。教授，你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大脑，但是到了极限它一样会崩溃。 幻影猫凯蒂明白了教授话里的意思，但他却并不赞同。 你会被撕成碎片，对不起，没人能承受这趟时空旅行。 这时金刚狼罗根站了出来。 如果是一个大脑能自我修复的人呢？一个即使被撕裂也能痊愈的人呢？ 就这样，拥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罗根代替教授成为了回到过去的人选。当他再次醒来，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1973年，而他的爪子也不再是金属的，因为那时的他还没有遇到折磨并且改变他的军方科学家史崔克少校。回到过去的罗根按照教授的指示来到了变种人学校，找到了年轻时的 X 教授查尔斯和怪兽汉克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原本瘫痪需要坐轮椅的查尔斯竟然可以直立行走，而且对罗根所说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。 你说他们窃取了 Raven 的能力，然后把它变成了武器？ 对， 它很特别， 是很特别。 起初哨兵只是以变种人为目标，后来他们开始识别普通人身上的变种基因，那些可能会生出变种人后代的人，许多人类开始帮助我们，但世界还是落入了最残酷无情的人手里。我经历过很多战争，从没见过这么惨烈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。 就算我们退一万步，再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相信你，我决定帮你， Raven 也不会听我的。他的心和灵魂都在别人那里。 我知道，所以我们也需要万磁王。 Eric， 你知道他在哪儿吧？ 对。 他在他该在的地方。 你打算就这么走了？ 你的洞察力真的很强，我给你100分。 我认识的教授绝不会丢下走投无路的人，更不用说他爱的人。 知道吗？我好像想起你了。对，当年我们去找过你，求你帮忙。你当时对我们说的话，我现在奉还。去你的吧！ 听着，你这混蛋！我这一路走来，见过无数人死去，有好人，有朋友。你再这么自暴自弃、无所作为，你也会见到这些，明白吗？ 人都有一死。 告诉过你，这儿没有教授。 他到底怎么了？ 他失去了一切， Eric、 Raven 和他的双腿。我们进起学校、实验室和这儿的一切，可是第一学期结束时，许多老师和学生被强征入伍，他崩溃了，变得抑郁孤僻。我想帮帮他，所以我用帮我控制变身的配方发明了一种血清治疗他的脊椎。我只用少量以保持身体稳定，可他用的太多了，我想让他戒掉。他忍受不了疼痛和那些声音，治疗让他的腿能够继续使用，可这不够。他失去的太多了。 血清的过量使用让查尔斯失去了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依旧无法忘记跟他一起长大的 Raven， 于是他答应帮助罗根。但是罗根提出先从监狱救出万磁王 Eric， 因为只有他知道 Raven 在离开查尔斯之后找过 Eric。 于是在罗根的带领下， X 教授和汉克找到了可以瞬间移动的快银皮特，并且从监狱中救出了 Eric。 Charles， 很高兴见到你，老朋友，你能走了，多亏了你。我今天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你。 相信我，不是迫不得已，我也不会来。我救你出去，你就得听我的，不许杀人。 没有头盔，我不想听你的也不行。 我再也不会接触你的脑子了。我要你发誓，艾瑞克。 这时监狱的警卫从外面冲了进来。 站在原地别动。 Charles， 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，不然我们就开枪了。 盯住他们，我做不到。 把手举起来。 眼看着那些警卫就要死在 Eric 手中，查尔斯无能为力。而就在这时，快银利用瞬间移动的能力改变了子弹的弹道，化解了危机。然后罗根、查尔斯、艾瑞克和汉克四个人来到了巴黎会议上，找到了准备杀死崔斯克的 Raven。 这时一个军官电击了 Raven， 却被艾瑞克打倒在地。 Raven，我们来找你了，我和艾瑞克一起来找你。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 很久以前我保证过不会保护你的，我知道我没有做到。 倒地的那位军官正是史崔克少校，看着他，罗根开始变得意识恍惚，挣扎在痛苦当中。 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抓到你的， 只有一个方法能办到。 说着，艾瑞克用枪 对准了 Raven。 Eric， 你想干嘛？ 保护我们的未来，原谅我神秘女，只要你还活着我们就有危险。 亏我还相信你。 Eric， 用你的能力阻止他。 他不行。 在 Eric 开枪的那一刹那， Raven 从窗户逃了出去，但还是被子弹击中了腿部。为了保护 Raven， 汉克制止了 Eric， 但同时 Raven 也不见了。罗根、查尔斯、汉克三个人只好暂时回到学校，但查尔斯却突然瘫倒在地上。 他怎么了？起来，还能走吗？他需要治疗。 汉克，我能听见他们。 我知道，没事的。 能让这声音停下吗？ 嘿 嘿， 振作一点，末日还没到呢。 这话你自己都不信。 你怎么知道？ 这里不行了。这里就恢复了，全部都回来了。 听着，我还在这儿。瑞文还不知去向，我们需要你帮忙，需要真正的你。没有你的能力，我们找不到瑞文。 这时汉克拿着血清走了过来。 啊，你少打了一次，所以我增加了剂量。 看着查尔斯就要注射血清，罗根叫住了他。 查尔斯。 经过一阵痛苦的挣扎，查尔斯决定放弃注射血清，并且打算利用主脑搜寻 Raven 的下落，但是他失败了。 我做不到，我的脑子。 你能做到。 我承受不了。 你只是有些生疏。 你不明白，不是生疏的问题。我能打开开关，我能扭动旋钮，我的力量来自这里和这里。可它坏了，我就像我的学生一样，很无助。到这儿来就是个错误，放 Eric 出来就是个错误，这整件事就是个大错误。对不起，罗根，他们不该派你回来。 说得对。不该是我，本该是你来的，可只有我的身体能承受这趟旅行。我也不知道还能待多久，可我知道很久以前，正确的说是很久以后，我曾是你最无助的学生，是你解开了我的心结，是你告诉我我是谁，我能成为什么。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帮助你，你说的对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有人知道。嗯。进入我的大脑。 你看到我用主脑的后果了，你不想跟他一样吧？ 什么类型的伤害我都经历过了，放心吧，来吧。 就这样，查尔斯进入了罗根的大脑，看到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并且利用罗根见到了未来的自己。教授的话让查尔斯重新振作起来，他再次操控主脑找到了 Raven， 并且通过控制路人的大脑劝说 Raven， 但却无济于事。 Raven 正准备飞往华盛顿，在总统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杀死崔斯克。为了阻止 Raven， 查尔斯他们也随后立刻乘飞机来到华盛顿。与此同时， Eric 拿回了头盔，并且准备制造一场人类和变种人之间的战争。他找到总统和崔斯克等人，准备将他们全部杀死。 你造了这些武器来消灭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畏惧我们的天赋，因为我们与众不同。人类总是恐惧与他们不同的东西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告诉这个世界，你们应该畏惧我们，我们才是未来，我们才是继承这片土地的人。凡是妨碍我们的那些人，都将会面对和他们同样的命运。你们原本想要展示你们的力量，可我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提醒，我们的种族能对你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 这当作对世界的警告吧。而对我的变种人兄弟姐妹们，我要说，不必躲藏，不必再受苦。你们已在羞耻和恐惧的阴影里生活得太久了，出来吧，和我一起团结一心，携手作战。崭新的明天将从今天开始。 这时总统从人群中走了出来。 别拦着我，你想杀鸡儆猴，杀了我没关系，只要放过其他人。 想当英雄，总统先生，可你怎么没想过要放过我们？我们种族的未来将从现在开始。 艾瑞克正准备动手，却发现面前的人根本就不是总统，而是 Raven 变的。原来 Raven 只想杀死崔斯克，并不想制造战争，所以他开枪打倒了艾瑞克，并且再次用枪对准了斯崔克。而就在这时，查尔斯利用自己的能力控制了 Raven。 从我脑子里出去，查尔斯。 Raven， 今天请不要让我们变成恶人。 看看周围，我们已经是了。 不全是这样，到目前为止你是救了这些人的英雄，你可以让他们看到更好的结局。 放倒他，查尔斯。 从我们认识那天起，我就一直想控制你，才让我们变成今天这样。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。听着，瑞文，我对你有信心。 在查尔斯的劝说下，瑞文放下了手中的枪，那些在未来将要被哨兵杀死的变种人也因此躲过了一劫，历史也从此被改写。罗根再次醒来，发现那些死去的 X 战警重新又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《永恒记忆》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今天我们继续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电影展播，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影片《X 战警：逆转未来》。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众星云集，但是呢，想要一下聚齐这么多人，导演布莱恩·辛格还是费了不少周折。布莱恩·辛格在帕特里克·斯图尔特与伊恩·麦克莱恩巡回演出舞台剧时找到他们，邀请他们再次出演老版的 X 教授和万磁王。两个人都很吃惊，他们以为法斯宾德与麦卡沃伊已经继承了他们的衣钵，但是两个人对再次回归表示喜悦。另外，法斯宾德为了让自己演绎的万磁王更加接近伊恩·麦克莱恩，特意反复观摩伊恩的视频，学习他的说话方式和动作。而扮演反派崔斯克的比特·丁拉基说，导演布莱恩·辛格之所以选择他，是因为他是一个矮子，就像是一个变种人，所以对于变种人的故事才会很敏感。好的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。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